第一次網上足球直播。 好啊，網台首次直播啊。 Hello， 大家好。 對阿仙奴、啊。 主要係睇球證咯、 啊。 好嘢。 啊，一夜抽水啊，你點睇啊？ 今晚睇下個天點樣 三三比一啦，我覺得係贏㗎啦，卓眼。 係。開波啦， 波小雲迎。迎光幕。 過咗中場先。誒，啱啱有個機會啦，啱啱喺。一比零。 一比零啊，即刻。 雲貝斯。喂，嗱呢個波咧好明顯咧。 搞錯啦。喂，咁鬼快兩分幾鐘真係 死門喺山洞士道㗎啦！ 你話俾阿費俊聽。 咪暫時嚟講，我覺得阿仙奴嘅組織能力非常之差，佢根本上唔可以順利猜到三四個。 認同，絕對同意。 我喺中間打入 去。高雲西又攞住單對單啦，傑達達通咁啊，一刀掠過，然後落底線，將個波 send 出嚟。哎呀，我先射十二碼，掩卡曬，將個波頂翻出嚟。仲有加油卡轉咗落，有冇越位？有冇越位？冇越位！哎呀，冇越位，危險啊！個波爭啲。 射咩位？射咩位？ 龍門左手邊地波，龍門左手 邊。 多謝 曬，而家得佐敦有心機講嘅啫， 梗係啦，佢個勢啊！我都話定你係好撚你氣， 唔關佢事喎，唔關佢事喎。 星期二11:30足球解讀，星期五8:30足球頻道。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喂，你嚟啊嘛，唔系咩第二节嘅足球啊， 不如我嚟啦， 系啦，点啊？你话要讲嘛？ 系啊系啊，头先咧，头先咧，online 嗰度咧听咧，即系直播嗰度咧就听唔到咁样，咁样可能有啲信号上嘅问题啦，咁样啱啱咧就 fix 翻噶啦，咁样就 收咗啦， 系啦，咁就冇意思啦吓。 咁啊，记住咧可以留言嘅话咧就系翻Soccerwise 嘅即时讨论区啦，开咗噶啦，2013年7月12日。 系啊，我翻嚟有人 PM 我添嘛，我 系翻嚟继续讲讲啲转会啦。咁啊，其实有啲转会都值得講下嘅，我諗就頭先阿 Steven 話，你話你有邊個想講？ 有兩單 啊，兩單啦、啊。第一單就係新達高斯啦，就正式由曼城過咗去馬拉加。 哇！真係有情有義啊，呢、這個 呢、這個真係大家有啲 即係留位馬拉加共存亡， 共存亡啦！呢下真係 唔係，終於都有前鋒踢，有正選踢啊嘛。 因為咁佢喺曼城亦都係滿約嘅咁樣咁。 佢上屆喺馬拉加都唔係正選嚟， 都唔係正選嚟 嘅，好多時都係放落嚟，不過有表現咁解啫嘛。 咁我諗佢嗰度算係好歸宿啦，佢應該都有一定。有正選踢啦啩，馬拉加都冇 走曬啦， 冇人啦應該， 係 冇人冇啊大鑊， 終於啦， 我都信馬拉加係唔會降班嘅， 係呢個球員都其實就即係際遇嚟嘅，當年喺拜仁嘅時候其實係一個 promising 嘅球員啦，跟住然之後即係際遇問題啊，我諗真 係，我諗最令大家有印象就係踢布力般嗰陣時啦，係 啊， 一定一定， 佢嘅制空能力係好高， 係啊， 就係當打嘅時候， 嗰陣時覺得佢好似真係挖翻嚟啦，呢件喺拜仁一路都未彈得起，一路都話佢好得好得，但係彈唔起嘅球員嘅，但 終於就即係佢嗰期其實有兩件啊，喺拜仁行出去嘅都係好悲慘啊！一件係佢，一件就係去咗曼聯嘅英格蘭國腳咧， 夏格維斯， 夏格維斯都係兩個都係一行咗出去就乜都冇曬， 梗係啦。 喺拜仁嘅時候係好好嘅兩件都。 咁夏格維斯就有兩睇啦，佢拜仁已經 受傷嘅問題啦，係啦，即係兩個際遇都係 有啲傷嘅本身。 係啊，咁啊仲有一件咧， 仲有一件就係史雲斯啦，就簽咗個 邦尼嘅， 邦尼啊 ，Wilfred Bonny 係啦，咁啊呢個 新度奧巴呢個 係啦，新度奧巴，但係其實佢即係除咗大隻咧，其實。腳下功夫 OK 嘅，上屆喺荷甲咧就30場波入31球。 上屆喺維迪斯好犀利嘅， 係啊，佢幫維迪斯係爭冠軍爭到尾啊，大佬。 超過30球啊，應該唔知 三十一球， 係啊，所以不得了啊！ 佢係維迪斯舊年臨中間一段時間跌咧。 就係、是、佢去打非洲國家杯。 哦， 如果唔係咧，嗰段時係咬住亞積士同埋 PSV 係。 點解叫新杜巴咧？因為佢都係科特迪亞。 冇錯， 係啊。喂，但呢件爆炸又亦都係好有爆炸力嘅、嗯。 最緊要係佢係破咗小雲斯嘅球會紀錄。 1200萬磅。 係啊，真係好大嚿錢咁。 真係好大錢。 咁啊，希望可以打動到啊 米祖 啊，唔係啊邊個啊？盧德納啊， 盧德納， 盧德納留隊啊，即係唔好反面啊！好希望睇到盧德納繼續教小雲斯大佬。 但我有保留㗎， 有歐巴。 我有保留， 仲未 收復、啊， 未和好啊！可以話俾你聽。 哦，唔係我意思， 唔係我講盧德納啊。 哦，我知道，因為我講翻邦尼嗰個轉會作，我其實片段我睇過嘅呢、這個球員。我真係 你擔心佢個適應？ 唔係啊，我係覺得1200萬真係貴一滯， 係咪 啊？係啊，我覺得貴。 我又用翻頭先大家嘅通，而家個 market 係咁㗎啦。 唔係因為我睇個片咧，我就自己個人覺得。 唔係你擔唔擔心佢個表現先？即係有冇可唔可以交到貨啫？喺英超。 我覺得好普通， 係 我好簡單噶，我覺得好普通。 唔係嗱，呢、這個應係即係呢個阿師兄嗰個擔心咧係有道理嘅，即係因為以往其實有好多荷甲嘅前鋒， 係啊， 去到英超咧係另一個水平嘅時候咧， 即係譬如艾方素啊， 好多個啊，即係數唔曬。以往譬如話雲佬去到曼聯咧、我哋都有個咁嘅擔心啊，因為你係入球機器咁，但係去，但雲佬當然係一個成功例子，但係失敗例子其實 都 好多， 好多 係啊，咁所以因為個水平問題咯。 蘇七平， 蘇七啊唔同啊，蘇七我啊冇乜擔心過。讲真，因为你如果你有睇过佢喺亚积士，我就即系就 佢就唔同 class 嘅， 好难解释噶，系啊，即系直觉上觉得佢系 world class 嘅。 佢喺国家队嘅表现系真系， 同埋佢喺国家队嘅表现啦，系啊，即系 吓，反而讲多少少啦，头先。新達個老師咪由曼城走咗嘅，曼城走下其實冇乜錢。 曼城咪得翻兩件咯，所以 Pellegrini 好忙嘅，又係揾前鋒咯。 係咯， 因為得翻兩件嘅，得翻迪斯高同埋蘇，唔係同埋阿古魯， 阿古魯 得翻兩件嘅。 迪維斯過咗早記咯， 走咗㗎啦。 係咯，係啊，你神咁早已經放走咗阿契仔咯。 係啊，咁所以我哋又數小隊曼城啦，因為曼城都係要需要揾前鋒嘅。係啊，呢、這個 但係所以唔係話頭先第一節嗰陣時候講咪話有傳呢個伊巴希莫域曼城想爭， 但 係有機會嘅。 機會啊！ 尤其是李安納度，真係因為頭先我上次講啦，佢辭咗、那個、 走咗李安納度， 係啊，就真係有影響嘅。 呢個 AC 體系就可能係有啲會動搖咧，因為你、如果你知道係問題就係話。白蘭斯究竟可唔可以鎮得住曬所有嘅大牌咧？咁、呢個又 係 另外一 樣。因為其實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就係、舊年其實佢哋內部咧，即係啲法國本土球員咧，其實對呢班咁嘅僱傭兵其實都有啲唔係咁 like， 因為冇正選擇啊嘛， 上陣機會少好多。 但係一係有李安納度喺度鎮住嘛，即係叫做頂住曬呢啲咁嘅壓力。但係而家佢走咗咧，其實對呢班咁嘅。大哥咧，其實嗰班法國本土兵加上個領隊白蘭斯咧，其實我覺得係有影響。 因為你其實 PSG 亦都係嘅，即係唔知乜嘢原因。譬如話，但係亦都係你睇落去係冇乜點按翻嗰個程序去發展嘅。譬如話好多大牌嚟咗，但係我哋會預期或者曾經佢都吹過，就係有啲已經擺咗喺度好耐嘅一啲本土法國球員嗰啲係咪會清洗咧？但係到今日為止又發覺好似唔係太清洗得到啊。譬如話嗰啲又仲喺翻度啊，咁嗰啲，但系嗰啲又上陣機會又唔多啊，咁啊變咗係會有個衝突咯，即係外援同埋本土嗰個問題。咁而家加上領隊換咗，李安納度冇埋，咁成隊波其實係有啲地震 feel 嘅。 即係我覺得咧，佢換咗呢個領隊咧，白蘭斯咧咁樣，我即係覺得佢震唔到呢啲球員嘅問題啦。你睇得出佢之前呢個法國隊嗰陣時候咧，係咧完全係震唔住嘅。所以咧，只會將個問題越搞越複雜，越搞越大。 除咗震唔震得住，你仲有嘅就係譬如話留翻落嚟，即係安察洛提嘅時代留翻落嚟嘅好多呢啲咁嘅好意甲，即係意甲球員啦、即係譬如你話 拿華斯啊， 或者甚至意大利華拉迪啊、意大利國腳呢啲係咪白蘭斯中意用嘅球員呢？因為你唔同換咗個唔同嘅領隊，打法又唔同咗，或者有啲個別嘅球員嘅起，即係個領隊嘅個人喜好問題。咁譬如華拉迪呢啲真係未必有上陣機會㗎喇喎，即係可能個上陣機會會少咗，咁所以好多嘢係支支助助啊，成隊 PSG 呢又嚟緊一季又係好值得留意緊嗰個變動會係點樣。 所以呢有一樣嘢想問返各位嘅，咁樣譬如話好似呢個傳聞走咗出嚟，假設真係呢、這個曼城真係簽伊巴希莫域，你覺得伊巴希莫域適合踢英超呢？ 哦，呢、這個真係 OK 嘅，我覺得 OK。 你覺得？ 我真係覺得 OK 嘅，二百 OK， 二百 OK。 唔係，咁佢交廿零球冇乜問題嘅。不過嗰廿零球足唔足以令到曼城可以攞到 trophy 咯？嗯、即係又係嗰句。 唔係，我諗有伊巴希莫維咁啊，隊波即係嗰啲合作性啊，即係團體氣氛啊，就爭啲。 咁但係佢老禮喎、 啊， 去到邊都攞冠軍喎，係咪先？即係爭個英超未攞 咁滯啫，真係。咁樣問一個問題， 係 真係。伊巴個曼城 Peter Crean 搞唔搞掂伊巴嘅啫，即係伊巴係如果我數落去好似得兩三個領隊搞掂嘅啫，安察係其中一個， 係啊， 摩魯好似係其中一個，哥迪奧拿搞 Q 唔掂佢， 哥迪奧拿就唔使問啦， 所以伊巴係好難搞嘅， 係啊係啊，佢係一個超級大佬嚟啊嘛， 買2000多萬磅買一個吉祥物翻嚟 OK 啊，係咪先？ 但係就會 一定攞聯賽冠軍嘅喎，大佬， 呢個咧我會覺得睇多， 係諗下曼聯都， 即係佢有個有樣嘢係即係真係幾老禮嘅，就係佢真係攞到冠軍，同埋佢有個綽號就係喂。即係啲咩長中女報嘛，佢係，所以我就覺得 O、OK、K。 但其實要咁樣講，要睇多一個動作就係、是、迪斯高， 啊、 即係迪斯高係一件又係嚟緊呢件又。 佢話會走喎、 啊。冇啊冇啊，完全冇消息啊！去到呢個禮拜話俾你聽，靜靜悠悠啊。 假日大哥， 曼城有啲山雨欲來喎，呢啲唔出聲唔出聲，反而真係會有啲。巨型雕會出現都唔錯， 你覺得係？ 我覺得會係咁樣樣。 喂，仲可以繼續講下轉會喎。 喂，講完史雲斯啦，同樣係中游嘅修咸頓簽咗雲爺馬。 係啦，冇錯啦，呢個 車 路迪嗰個 六尺二寸嘅進攻中場。 哇，呢個好 fit 喎，呢個 係咪啊？ 好 fit 啦， 呢個冇乜睇過佢喎。 啊，呢個 very good 啊，呢個因為佢高大， 所以你話嗰啲豪門啊幾難買人啦。而英超啲中游都係買呢啲嘅大佬。 哦，唔係呢個好嘢嚟㗎，千二百萬。 就係啲連啲中下游球隊都可以買呢啲啊！你諗下啲豪門， 大佬嗰 對 星巴， 唔係咁你唔係仲有嗱？你嗰睇史篤城都執到啲好嘢喎。 哦， 莫阿蒙尼， 我上禮拜講過呢個，呢個麻麻地， 呢個麻麻地係嘛？ 我同你講，呢個球員每年打上前個禮拜都講啦，呢個球員每年打半季。 咁佢話曬都係史篤城啫，執到件巴塞青訓都錯啦，大佬。 但係我諗你執咪真係執呢件，我諗啲醫藥貴到大鑊真係。 咁有冇 或者佢唔打？打高波咧，阿曉士嚟咗嘛？ 反而問下師兄一樣嘢，韋根嗰個啊死啦！ 盧布斯 臨尾打得好好，係咪叫話？ 麥馬南文， 麥馬南文， 麥馬南文冇消息喎。 麥馬南文繼續留隊啦，但係韋根就買好多件嘅。 愛華頓都立， 愛華頓立韋根幾件。 新領隊就奧運蓋啊，咁啊，我記得印象中有買嘅就係今日真係。記憶力不好啊！諾域治嗰件啊， 可得， 可知，嗰件好大嚿嗰件， 係啦，好大嗰件其實唔錯噶，咁啊又翻翻落英冠咧， 英冠就夠踢噶。 如果你擔心少少佢嘅年齡，即係又老咗一年，但係一個無論力量啊或者經驗啊，佢夠曬踢噶。 佢英冠夠用 啊，韋根其實個 squad 喺即係早班唔錯喎，即係嗰個幾順利。咁我即係我覺得就有機會上翻嚟㗎。 佢 preparation 我打頭一場賽事 你講呢句啊，咁我覺得韋根識， 係大家又要記住嘅，又要 佢預備去打第一場， 係 就係慈善盾啊嘛。 哦 ，OK， 係啊，係 啊， 咁啊， 係喎，睇慈善盾嘅喎， 係啊， 我都唔係記得。 哇，大佬，我哋好緊要㗎，啊，今年四唔四大街坊都係睇嗰度啦，大佬， 係 咪先？ 點會啊？你哋莫言先話立曬所有杯啊嘛，水杯都立埋啊嘛， 球隊啊，你嗰度立曬， 你嗰度八十贏。 喂，唔係，仲有嗱，仲有講下。其他其實仲有啲中型球隊咧，即係如果英超都其實都密地咁又買好多件㗎啦。阿士東維拉又係啦，都有四五件嘅。咁啊，仲有譬如話新特蘭都唔少喎，新特蘭啊、阿電腦啊、邊個啊、 迪肯尼奧 都買好多件啊。咁啊，其中就買咗。如果你係我比較有印象嘅 LT Door 啦，即係呢個美國國腳啦，呢個都好老啦，其實都 道理 係啦係啦。咁啊，呢個後生嘅時候好快嘅，而家都仲係。系奇连士文嗰队美国国家队嘅主力前锋， 但 因为冇乜前锋啊。 但佢炒完车之后系 唔得啦，呢件我话咩唔得噶啦， 系啊， 即系过嚟英超都系即系好问啊，同埋大嚿饭嚟嘅。 咁啊同埋呢幾年睇佢即係睇美國國家隊嘅賽事咧，佢嗰個以往後生嘅時候嗰個速度咧就真係冇咗。 喂，但係、另外一隊咧，紐卡素咧， 紐卡素 全無消息， 冇乜冇乜買極都買唔到啲乜嘢咁啊！ 賣就賣咗， 係 啊， 佢嘅球員 就除咗維根啦 ，Danny Simpson 就去咗 QPR 啦、啊，下拍都走埋，下拍都休， 退休， 呢、個都真係好多年。 得最多嘅卡比爺咧，就最後結果都仲係。 仲留住，留住， 就是、有一件新嘅收购就系叫做奥利华嘅基文啦。咁啊呢件就喺梅斯，亦都系法甲，亦都系法国球员。咁啊继续系法甲，咁啊跟住针好多件都针唔到嘅，咁啊暂时冇乜嘢。我谂内控完先再讲啦，即系阿坚尼亚翻咗去之后。 诶，讲爱华顿啦， 爱华顿 就因为马天尼斯教啊嘛，咁啊执咗几件韦根嘅，执咗件中坚艾卡拉斯啦，就唔使钱嘅。江尼呢、個中鋒 咧，呢、這個我唔知道過嚟去做乜， 就616萬， 係啊！呢、這個上季根本喺韋根都冇表現嘅、 都唔算叫冇表現嘅，但係去到愛華頓就哇好多前鋒喎、啊， 係咯， 佢都唔知有冇正選。 安力接比 係啊，另外就 好多件啊， 龍門祖爾盧布斯，咁啊又係馬體會轉翻過嚟，即係韋根轉過嚟啦，咁352萬，咁呢個球員又係同後活爭正選。唉、真係麻煩。 呢、這個就你就睇到喺度啊，成隊愛華頓喺度西班牙化緊啊。 係啊， 係啊，好拉丁味啊，即係四個收購其實都係啲好拉丁， 其實 好拉丁 feel 嘅， 都係啊，全部都係馬天尼斯收購咧，就係、是、巴塞羅那新星迪羅菲， 啊、迪羅菲 呢、個球員咧、就巴塞 B 咧，應該係巴塞羅那 B 隊就轉過嚟嘅。咁、因為今次世青杯咧，佢都係代表西班牙踢噶， 係啊，又係啊巴塞青訓。 係啊，呢個真係。新星嚟，呢、這個球員咧就踢法好似 呢、這個幾好口碑喎， 好似細手，好似細手，係啊，啲、插花啊嗰啲好犀利，但係咧就真係有啲毒食，有啲毒食， 呢啲係 有啲毒食嘅呢、這個球員嚇，咁、但係呢個就係、巴塞被譽為最好前途嘅新星嚟㗎啦，呢、這個迪羅菲係啊，所以要睇住啊，所以 佢唔毒食啊，點插花咧？啱唔啱先？大佬佢插花要俾啲時間去插完一輪，佢先傳或者先射咁啊！ 你最啱聽啦， 我谂好多人都觉得 冇得 听啊！ 冇得 成、晚最正呢句、 傻啦，句句都正噶，曼联之星系咪啊？嗱，又几正系咪先？ 系、okay. 啦，阿华顿就转 英超啊呢扎啦。其实我又想跳一跳去德甲喎、 啊。 哦，咁啊有一件都要讲讲啦，马里奥高美斯啦、啊，呢、件上个礼拜你有冇讲啊？ 哦，冇讲， 香港嘅喎，费伦天拿啦，终于都系要走啦。虽然嗱、开咗操都可以走噶，所以就唔好日开操老定。咁啊，呢件開操我記得有份嘅。 佢想踢，想踢翻 走啦，拜仁慕尼克啦， 拜仁慕尼克嗰個、 拜仁慕尼克嘅拜馬里奧高美斯啊。咁呢件其實就即係 佢話想踢 甲，其實都啱踢嘅。 想踢正， 其實 正選啊嘛， 都好乸多錢。 梗係要踢正選啦。 我想問之前死啦，邊個係咪嗰拉數啊？ 邊個？ 高魯斯咯，舊年嘅事嚟㗎嘛。 仲喺拉數， 仲喺拉數。 美斯啊過咗，而家就過咗。 係啊，因為就見到，可能就見到高魯斯喺拉數都打得咁出色， 打到啊， 係啊，所以高美斯咪過去費倫天拿 有啲滿足感㗎。咁啊，如果費倫就如果你話唔好俾人擦骨嘅話咧。咁都几过剂啊！即系祖维迪又喺度啊，咁啊仲有 问啲啦， 系咪啊？ 问啲，我觉得问啲啊， 未必喎、啊，系咪即系呢件又系棘死中嘅其中一件嚟嘅、啊，即系都系嗰啲 间啫。祖维迪， 祖维迪而家 祖维迪阿阿基又吹过啊，九啊几间 祖维迪而家最似系曼城， 曼城啊，阿金日升个曼城啊，3000万 啦。前面仲有一件咧，嗰件我又话成日唔记得，唔知点样读佢名，应该叫拿拿积嗰件啦，即系同阿祖维迪同乡嗰件啦。咁嗰件冇乜人抠，但系好嘢嚟嘅。咁啊，亦都可以拍翻。住馬又高美斯， 其實佢仲有一件就係羅斯， 係就羅斯啊， 羅斯喺度，其實所以佢其實好夠錢， 多前鋒㗎， 羅斯係咪就係 曼聯 仔咯？ 即 係 重傷後咁佢睇下今年佢會 不過就算你話冇咗祖維迪都唔怕嘅，因為今屆嘅即係嚟緊嗰屆嘅意甲咧，其實好多球隊因為可能。嗰、那個負債問題或者嗰個收入問題咧，轉移曬好多收購目標咧，就喺二月同二丙， 哇，係啊， 好多球， 好多啊，好長、啊， 即係一定又係會好似以前 五六年前嘅德甲 咁樣， 係啊，都因為冇錢買人啊嘛， 係啊， 但係就有少少分別嘅，你睇到德甲當年嗰個咧，就真係由上而下，即係由德國足總咧，即係。 即係一路即係灌輸一個即係大家一條心去做個清分嗰個系統，但係你叫意甲就唔係嘅，咁但係意甲咪焗住嚟啊，但係德甲嗰陣時就比較有系統性好多咯。咁你如果講開德甲嘅，其實就我今日禮拜冇乜點睇過好多足球賽事啦，不過集中就我睇幾場都係多蒙特嘅友誼賽啦、熱身賽啦。 你冇睇過咩女子歐洲 女子一陣先講睇咗場， 你應該會好注意呢一樣嘢喎。 唔係集中我都係注意喺多蒙特嘅，因為想睇下多蒙特啲新加盟嘅球員。 嗰兩個球員係 啊，咁啊踢到第其實多蒙咧應該大咗都踢咗三場 friendly 嘅啦，咁就第三場其實幾值得講啦，對住巴素爾啦作客，咁就因為有啲新加盟嘅球員就開始陸續出嚟啦，包括其實今屆嗰啲咧嗱，即係咧阿高普咧就專係揾啲高難度挑戰，係啲名嘅高難度啊， 係啊， 即係好難讀， 真係好難讀啊！ 首先有呢個由沙達加盟嘅 Mkhitaryan 啦，啊呢個中文我真係唔 Q 知佢點讀，但係呢個我哋歐聯其實我哋介紹過佢好多次嘅，呢個球員咧一陣先慢慢再講啦，講埋咗邊個？仲有另外一個咧就喺聖伊天過嚟㗎啦，你上個禮拜講過嘅 奧 巴美揚 ，OK， 好難讀啊！咁然之後仲 咩國籍啊？ 嚇， 奧巴美揚 加防嘅非洲， 係啊，非洲嘅，非洲嘅，係啊，一陣可以再介紹下。咁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由雲達加盟嘅中堅啦，蘇古迪斯帕巴杜普洛斯 ，OK， 咁咧我記得我睇德甲幾場波咧，即係連個旁述啦。都廢 Q 事講佢個姓， 就係講 number 咁就算啦， 講個名算數啦，蘇格拉底咯，就叫佢做 Socrates 咁樣算數，因為佢個姓題太難頂啊，咁所以即係高普唔知今年咪玩大家啦，咁啊稍為我諗啊比較易讀嘅係嘅喺格雷特霍夫借過嚟嘅，唔係回流翻嚟嘅蘇碧克啦， 咁啊跌貨新 貨得喎，嗱呢次真係所以要慢慢講啊，即係你如果 compare 翻上季咧，我哋成日都講就係要揾個壽司接。班人啦，因為壽司真係好成功啊嘛，喺多蒙特。咁你見到上屆呢個史基巴即係史特加買翻嚟嘅，打到今季都仲唔得啦。咁啊已經，然之後你見到歐聯嘅時候，大家都仲記憶猶新嘅，就譬如話啲後備嘅板凳好弱啦。咁啊今屆咧。我諗最主要三四個收購，其實最主要我諗大家都係睇住就係前面嗰兩件，係 Mkhitaryan 啦，同埋呢個奧巴美恩啦，哇，犀利啦！喺巴素嗰場你睇 Mkhitaryan 係一個我真係幾鍾意嘅球員嚟嘅，即係呢個球員就係、是、第一就係、是、3-1贏巴素嗰場波。第一球波萊斯入波嘅就係佢助攻，第二球波咧佢就喺個左邊禁區頂就睇下先，喺左邊禁區頂就右腳咧就射個死角，咁又係好靚嘅一個射波，同埋就係見到啲走位咧，你見到呢個球員好叻嘅走位，即係譬如啲波多蒙特喺兩邊嘅時候咧，佢就會喺中間，因為佢係個進攻中場，佢就通常都會走到入去，即係一個空位接應啲喺兩邊斬入嚟嘅波，咁我覺得好啱多蒙特踢， 好啱踢。 咁然之後下半場換埋奧巴比亞落嚟俾大家睇板，哇！呢件真係雖然冇波入，快都冇 啦，快都冇啦， 係啊！有球波單刀彈柱，咁咧照計咧係真係可以加強到多蒙特嗰個前面嗰個 攻力 啦。嗱，因為個陣就唔會變㗎啦，高普一定係4-2-3-1。咁但係你見到就加埋呢兩件落嚟咧，明顯個三咧有好多 combination。 翻翻曬嚟， 係啦，咁呢個就我覺得真係唔錯咯， 係啊， 即係我覺得冇乜損失，走咗馬里奧高美斯，搭翻呢兩件， 仲好， 係啦， 真係仲好， 唔錯， 個一 就仍然係利雲道夫斯基啦，暫時如果佢唔走嘅話，呢個又係喺個棘死個圈入邊數漏咗許多嘅， 唔係應該唔走㗎啦， 呢個唔走㗎啦，呢件就因為我諗多蒙特係堅持唔會放佢過去 拜仁， 或者係下屆先再算，即係而家係同佢。玉石俱焚啊！ 即係絕對係， 寧願錢都唔收嗰只啦。咁所以就應該要跌埋心水要打啦。李雲老司機， 補充少少先。先講嗰個蘇比克咧，就即係收翻之後就轉貨咗去漢堡。 轉咗啦咩？ 漢堡啊，係啊，啱啱。 唔係咁快啊嘛？ 今晚嘅事嚟嘅。 最新消息啦。 係啊，今晚。係 因為蘇比克就打個中堅位啦，但你見到咁啊啱有啲道理，因為雖然話走咗山坦拿，咁但補翻啊蘇格拉底翻嚟啦，咁咧就中堅位嗰度其實就會有。有3-4個球員可以踢， 仲好添， 係啦，咁同埋就係咧，亦都會幾留意，即係多蒙特季初嘅時候，因為呢個右閘會冇咗 比斯石啦。咁你見到高普咧投呢三場嘅friendly 咧，就亦都試下另外一個球員踢遊閘喎，就係哥古斯喎。 哦， 哥古斯又走轉，咁啊效果都係唔錯嘅。咁當然啦，因為言之尚早，因為對手又弱啦。咁但係 at least 就睇到就係話哥古斯如果踢個遊閘咧，其實有個幾好嘅好處，就係因為佢有。佢個進攻意識係幾強， 我都幾期望， 咁所以唔錯嘅呢個。 幾期望今年多魯蒙特，即係期望即係大過舊年啊，因為就呢兩個新嘅球員的，而且確係令到個前場係比較，即係舊年冇咗即係壽司仔啦，喺個中場中嗰度始終都係少一個，但係今年有翻呢個咧 馬切特爾 人咧，就真係強好多，同埋似乎 Aubameyang 係可以代替到馬料哥石嗰邊嘅角色。 是 啦，咁一左一右，有嗰邊有萊斯，嗰邊有 Aubameyang， 再加埋萊斯啦， 係啦，咁係齊好多 嘅。呢個鋒力呢個組合係唔錯，咁仲有唔好忽略嘅就係啲舊將，譬如阿 Cooper 仲喺度㗎嘛，咁所以即係輪換方面又會充足啲啦。 仲有紐尼沙謙好似都係。 沙謙喺度，沙謙喺度。我諗三場嘅友誼賽其實亦都狂操佢㗎啦，希望即係呢一季嘅沙謙咧就會翻去前兩季，擺翻落去主力度，就唔係好似舊年咁樣勾油油啦喺度，咁啊見到個組合即係沙謙搭住哥度根，咁呢個亦都可能係 好齊㗎， 成隊波其實好齊㗎，咁啊後防亦都即係補翻件啊蘇格拉底咁啊，睇下佢 O 唔 OK， 同埋佢有兩個位可以踢，因為佢可以踢翻右閘嗰個位嘅，因為佢喺史奧喺雲達不萊梅嘅時候，佢都有時會踢翻右閘嗰個位。 係今年多雲達嘅收購真係主要都做得相當之唔錯。 咁你話如果仲有就德甲方面，其實前鋒位咧，其實就如果喺德國方面咧，好多人就會留意翻啲上屆即係跑出嚟嘅一兩件幾件前鋒啦，大家都會比較注目。譬如你上個禮拜講過嘅孫興文啦，呢件咧就全德國咧就都集中報導佢㗎啦，因為尤漢堡就過呢、這個利華古信啦，咁呢個就我諗亦即係其實幾悲哀嘅，即係睇到北邊嘅球會咧，即係又繼續進一步 削弱啦， 係啊，因為都全部集中就又要跑翻曬南邊呢邊，咁啊我諗啊歐聯效應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因為利華有歐聯踢，咁啊呢個一定可以分擔到啊傑斯寧喺即係嗰個入波嘅能力啦， 我諗主要代替翻安祖斯卓尼啦，係 啊係呢個又要 cover 翻啦安祖斯卓尼啦，咁所以下季個焦點就孫興文一定係焦點嚟，因為上季係不得了嘅，睇漢堡入12球波，唔係講笑。咁漢堡其實走咗佢，你話會唔會話好慘呢？我又覺得兩睇呢，因為其實舊年呢喺漢堡其實亦都冒起咗好多新手嘅。 漢堡最慘呢，其實上個禮拜前個禮拜我提過，就係佢最慘一件事就係即刻兩間韓國嘅贊助商就 冇晒啦， 冇晒啦， 最慘係因為人氣好勁啊，其實你冇講錯， 對漢堡最大鑊係呢件事。 係啊係啊，即係而家其實喺南韓就差唔多佢取替咗當年嘅朴智星啦，有好多廣告拍啊等等啦，咁同埋個贊助啊所有嘢啦，錢方面係有影響嘅。但係譬如話你擺翻落去足球方面咧，就當然冇咗佢係慘好多。因為上屆如果大家仲記得漢堡，其實靠兩個人啦，一個即係入波其實兩個最多孫文啦，同埋嗰個東歐嘅球員亦都係上屆新加盟嘅魯迪尼夫斯啦，嗰個啦，嗰個細路仔。咁今屆嗰個繼續留隊啦。但係譬如話你見到舊年有一啲新嘅球員冒起出嚟咧，其實就希望今屆會多翻啲上陣機會，譬如話我記得有一個好似係克羅地亞嘅 playmaker， 一個叫巴迪啦，咁仲有就仲有一個土耳其裔嘅德國球員艾沙蘭啦，咁嗰扎其實都應該希望今季係可以喺即係喺漢堡可以有啲多啲機會上陣。 今年漢堡主要個隱患都係中堅位啦，迪佐魯啦， 迪佐魯啦，加盟 先講嘅蘇比亞克啦，咁就一對中堅，因為寶馬就 呢對中堅幾 fresh 噶，其實咁樣夾法就蘇碧克咧就一個好高大嘅球員嚟嘅，咁但又唔係話太頓嗰只，咁你如果迪佐魯就即係我諗啊，蘇碧克包位迪佐魯啊，上即係 殺阿波啊之類。 我諗迪作奴啊 Steven 好清楚啦， 我知佢就會好驚嘅。 我唔驚啊，我應該係開心啊，大佬。 咁仲有一個前鋒嘅漢堡有收購到嘅，補翻我諗補翻啊孫興文個位啦。就係、是、上屆如果大家有啲印象嘅就係、是、巴素爾嗰、那個Jacques Souza 嗰個就喀麥隆國腳啦。咁、嗯、上屆我比較有印象嘅就係佢兩個回合對車仔嗰場嘅，佢都有上陣嘅。咁、嗯、啊呢個球員就好又係一個好高大嘅黑人前鋒嚟嘅。咁啊我又麻麻地啦，同孫興文嗰隻有兩種打法，咁所以就呢個又睇即係睇下下一屆嗰個表現係點啦。咁仲有其實講前鋒位咧，有幾個都值得要提一提嘅， 係 譬如話，哇！我都係靠記憶嘅。 補充翻先 ，Marcus 即係呢個漢堡嘅，即係前嗰排，即係前一兩年你都提得好多球員，就免費轉咗會去希臘。 呢個玩完咗啦，高斯玩完咗好耐嘅呢個曾幾何時係成個歐洲都留意住佢嘅一個前鋒啦。瑞典前鋒，咁但係就唔知未必係淨係際遇，我諗係努力嘅問題都有呢啲咁嘅因素喺度， 有 關係嘅。咁另外我想提咧就係、是、譬如話上屆打得好好嘅佛內堡啦，咁啊其中一個功臣啊 Max Cruz 咧，亦都轉咗會啊，咁啊去咗慕信加柏啦，呢、這個上季亦都係交11-2球啊，咁呢啲都係喺德國即係、就是、大家好留意住嘅一啲前鋒，仲有史奧克04亦都有新收購啦，沙拉爾呢個其實就唔係咩年青球員㗎啦，喺緬恩斯踢過幾季啦，咁今屆終於就轉會過去斯奧克04啦，呢個曾經係皇馬嘅青訓球員嚟嘅，咁好似係匈牙利嘅，如果冇記錯，咁喺德甲就完全適應曬㗎啦，問題就係話升高少少嘅 level 去到斯奧克04，睇下會唔會幫到亨特拉爾即係少少啦，咁仲有你話山坦拿嗰啲你講過啦，即係轉咗過去。史奧克04咁所以就德國就嗰邊就大致上係呢啲啦。你如果拜仁就都係嗰幾件啦，暫時 拜仁都應該 個曼聯高石啦， 最多咪多咗咗艾格達拿， 同埋緬恩斯嗰件啦，佢茨可夫啦， 係啦， 基茨可夫啦，咁呢幾件咧就上個禮拜就罰錢嘅都有單小插曲，係、 哦、 啊，因為卻基洛夫，跟住加埋馬里奧高石、哦，再加埋馬里奧高美斯， 著一件對家， 大家都 著件衫， 分別唔同，都係喺唔同嘅場合就著住件 Nike 嘅便裝啦，咁就。最後就俾拜仁慕尼黑就罰 錢啦，係啊， 咁所以我覺得摩連奴應該俾人罰錢嘅， 係啊， 因為揸住個 iPad 係咯 嚟執教呢個， 我都覺得係 車路士嘅第一課。 其實應該係要即係 Sam 應該揸三句 出聲 嘅，係啊， 應該 但係冇嗰隻 software 喎，冇隻 app 喎，大佬 咁 樣使嘅喎， 咁樣冇辦法㗎。咁你 可以特登研發俾佢啫， 係研發俾佢咯。其實 咁啊要 Sam 即係你 program 呢一樣嘢係即係人創造啊嘛。咁你咁 Apple 都做咗呢啲咁嘅 apps 嘅時候。點解你 Samsung 唔可以幫佢做一個 app？ 咁啊 ，Samsung 就做嘢咯， 咪咯 ，Samsung 做嘢咯，應該係咯。 再講多一兩件啦，即係譬如話，喺荷芬咸都有件轉會啦，呢件咧其實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嘅。Jose Lu 亦都係喺呢個皇馬青訓出嚟嘅一件前鋒球員，今屆咧就會轉咗會去呢個法蘭克福啦。咁所以呢啲都啲前鋒球員就可以留意一下。 法蘭克福要講講喎，佢老牌龍門啦，尼高洛夫啊，打咗十幾年。终于走啦，唉，去美国打费城啊，唉，这个老牌 哦，系喎 ，OK 啊，力高罗夫， 系啊，系啊，呢个佢打好耐啦，呢个 ，OK， 咁啊，仲有啲主力都走咗噶，譬如话奥利华 Ocean 啦，呢件都系法兰克福嘅主力，就过咗去海沙罗顿啊，咁啊借咗过去啦，咁啊大致上系呢啲啦，咁其实个转会市场都好活跃嘅，即系德国嗰边就吓，咁啊，但系都系。本土嘅吓，即系本土嘅转会比较多啦。 头先睇到啦，不过杰斯跳咗啫，系咪安力卡系英超嘅？ 系西班牙， 西布朗 安力卡如果系西布朗，系啦，呢个重返英超啦，呢个你哋都讲过啦， 讲过啦。 咁啊，其实啊，咁啊，再讲多少少啦。其实我谂就拜仁嗰啲走咗嗰啲咧，除咗马里奥高美斯之外咧，咁啊，仲有啲都要应该系咁要提下嘅，效力咗多年嘅迪莫鼠卓克啦，翻翻新尼迪啦，咁啊仲。有就彼得逊就正式就卖断去咗云达不莱梅啦，呢几件即系头先讲紧嘅，譬如话加盟呢个少克嘅沙拉尔啦，或者系呢个利华古逊嘅孙兴文啦，或者系云达嘅彼得逊啦，等等呢一扎咧，其实都系嚟紧德国。 在德甲裏面呢值得大家即係留意，同埋包括埋慕信加柏嘅 Max Cruz 啊，呢扎呢都係大家值得留意嘅一啲即係新後起嘅前鋒嚟㗎。 不 上屆表現好好㗎，呢扎 都好嘢喎， 係 留返曬真係差唔多 First Team 嘅所有主力喎。 即大家 有幾好嘢啫？ 開頭估 喂，嗱啲 唔 應該去到拜仁都啲人都唔想走噶啦，除非俾人掟走。 開頭諗住洛賓會走噶嘛？ 洛賓啊，我諗啊，季尾嘅時候嘅表現，季尾嘅時候嘅表現就 第二樣嘢就我聽先講過啦， 上屆你講過啦，唔係上個禮拜你講過啦，嗰個新嘅陣式噶嘛。 以列貝利為重心。 哦，係啊，佢咁講啦， 即呢件事我覺得哇，其又係有啲得意嘅啫。咁大佬列貝利都唔係話細年紀㗎喎， 咁咪經常要講講喎， 三次㗎喇， 經常係咪要講講 三十啫， 我哋佢望到個表情好似惡言㗎嘛，好似 唔係列貝利不嬲都支持㗎， 係啊，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即係德甲係比較早開嘅， 係啊， 七月尾27號，咁呢就 Super Cup 就開始㗎，係 最早 嘅，最早㗎嘛， 拜仁對多蒙特啦，咁呢場 要睇啊， 係呢個月真係係得嗰場波好睇㗎啫， 唔 係，我冇講。有熱身賽嘅， 熱身賽可以等陣翻 嚟。香港過多呢個禮拜啦，過埋下禮拜啦，跟住就嚟緊打咩㗎嘛？世界賽㗎嘛？ 但你真係逼我發牢騷嘅啫，留翻一陣先講。 留翻第三節啦， 第三節啦，而家嗱。仲有咩？仲有咩？ 冇啊！ 如果转会嗰啲 冇啦， 差唔多啦。 西甲讲唔讲？西甲仲有啲咩？下一节先啦，好嘛？ 好， 休息一阵咯。 休息阵啦。 第三节翻嚟，我哋再继续啦。 好啊。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